吹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，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，我想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人字两笔，一撇一捺，这两笔却内涵丰富，哲理深邃。一笔写成长，一笔写衰老，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。一笔写快乐，一笔写烦恼，快乐烦恼形影相随。一笔写付出，一笔写收获，一份付出，一份收获。一笔写权利，一笔写责任，权利责任两肩挑。一笔写前半生，一笔写后半生。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。写好一个人，只需两笔。做好一个人，却要一生。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《蔚蓝的海洋》消失于2025年，二号珍藏品《清澈的溪水》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，三号珍藏品《空中飞翔的鸟儿》消失于2023年，四号珍藏品《孩子的笑声》。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，保护地球人人有责，爱地球爱自己，共同维护生态环境。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继续收听，那我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，还要提醒你，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，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。那新年一到呢，尤其是在年初，每一天可能都过得非常有规划。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从新年的第一天开始就早睡早起，注意吃早餐，但是我们每一天呢也会接受一些新的讯息，比如说飞机上可以玩手机了，再比如说最近出道25周年的莫文蔚也发了新歌。不得不说莫文蔚每次的发声都是带来了很多的惊喜。25周年可能对莫文蔚来说是一个数字，因为过去的这些年呢，她一直都不断的在超越自己。时间一晃，世界在变，但是他的初心却没有变过。如今的莫文蔚已经点燃了如初之光，冉冉发亮。正像他新歌《如初之光》的歌词当中最后写到的那句话：“生如夏花，静如初夜，如初。”这句话就像在告诉我们，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契机。来听莫文蔚的新歌《如初之光》。 就会有过光的闪烁，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，微微传递眼眸，推开思念孤单，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。经过上半场的感动，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，眼泪变成感受，化成了柔软的执着，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

手是你给我的美。把一切收回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。把一切销毁，我往北追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美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。 我看见过太多这样的女生，包括我自己也是，发现自己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呢，要求自己坚持不吃辣，一定要早睡觉，感觉自己技不如人的时候，要求自己要多看书多学习，发现自己身材走样了，就提醒自己吃饭七分饱，多菜少肉，坚持跑步，但是只是提醒，真正做到的寥寥无几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有些事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真正实践起来太要命了。其实呢，这些都是因为你不够自律。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，那首先就要从自律开始，答应自己的一定要做到。

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，送你的是二朵玫瑰，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？你的美我生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穿新衣吧，剪新发型呀，轻松一下 Window View 吧，最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唱。 在很多人的眼里，沙宝亮呢跟乐坛其他匆匆的身影一样，好像有一种昙花一现的感觉。但是不知道究竟他是幸运还是不幸，人们记住了他的一首代表作，叫做《暗香》。对于一个人，尤其是艺人来说，最怕的就是被标签化。一旦在观众的眼里你下了定义，就很难再去改变和突破了。暗香给沙宝亮带来了无数的荣誉和赞赏，但是也给他套上了无形的枷锁。每一次他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，观众最希望听到他演唱暗香。他开每次的演唱会，歌迷们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看到现场版的暗香。但是沙宝亮本人真的有非常多的作品成为了沧海遗珠，比如说继续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，叫做飘。 凭真爱不过飘零，风也飘。

的浪漫太不及格，你猜中却还配合，你说想做这个记录你我写三句，身旁你的眼红了，想起来怎么像梦，少的美好，大的感动，是过了多少个秋冬，沦为下片的电影，只能重播怀旧，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，猛烈冲撞后裂了缝，永远都不会懂，什么叫认错，还想爱却掉头发不休，心疼你是颗会痛的 九六九，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小狗电器是一家专注于清洁小家电，并且只在线上平台销售的品牌。现在呢，已经成为了互联网平台吸尘器品类销量最好的品牌之一。在传统的推广渠道，你几乎看不见它的踪影，但是它却走出了一套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商业模式。他们不仅在清洁领域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，在服务上更是史无前例地提出了最终解释权归用户所有。就是这样一个独树一帜的企业，让他们赢得了无数的支持。九六九老板说，听他们的创业故事，我是周周，今天跟我一起走进小狗电器。 今天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狗电器的副总裁王毅，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。 中国的小家电市场规模非常的大，并且每年以30%的幅度在高速的增长，成为了家电市场新的利益爆点。越来越多的家电企业呢加入到了这一行列，所以小家电成为了主战场，竞争非常激烈。而在这其中，小狗电器选择了深耕清洁家电领域。 首先呢，小狗电器这个小狗品牌呢是1999年7月份就创立了。我们公司呢主要的业务呢就是研发和销售吸尘器、扫地机器人，还有这个除螨仪这样的清洁家电产品。其实我们呢主要做一件事儿，就是专注这19年呢，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儿，就是专注家庭的清洁产品，认真的把每一个产品的细节做到最极致，从研发、从设计，甚至从用户服务、用户体验都能做到极致，能让用户满意的来使用我们产品。 从小狗电器成立的一开始，他们就已经选择好了方向，拥有了非常精准的产品定位，专注于吸尘器。但是小狗电器的副总裁王毅先生也说，光坚持一个方向是不够的，想要成为佼佼者还需要品质做根基。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的品质。我们这个产品呢已经销往了全球86个国家，大家知道欧美地区对这个家电品质要求非常高，我们能够把我们产品成功的卖到那些发达地区，说明了他们对我们产品的认可。我相信呢，我们的产品的质量，包括我们售后服务的水平，是消费者选择我们的重要的原因。 除了品质之外，小狗电器的经营当中最让我佩服的一点，就是最终解释权归用户所有。他们的售后服务是不收钱的，当然这不是商业模式，而叫做体验模式。人为损坏的小狗电器没有关系，甚至家电坏了，连快递的来回费用都是免费的。

想你的时候，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，至少有一些人给我安慰，可现在我我想你的时候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我想好朋友大概就是这样，惹你火大，让你闹心，总是唠唠叨叨还抽你的软肋，但是他们却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打电话给你，在你遇到麻烦的时候第一个冲过来帮助你，在碰到你喜欢的东西时也是第一个想到你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就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好朋友，我们反而把坏脾气丢给了他们。如果你在生活中总是喜欢对你最亲近的好朋友发脾气摆臭脸的话，那你一定要好好反省喽，其实他们也是会难过的。不用因为关系好就对朋友毫无顾忌，尊重才是和人相处最重要的态度。

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。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，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，可以通过搜索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。那在曾经没有 MP3 手机也很稀缺的年代呢，锻炼出了很多人优秀的记忆力。那个时候听歌好像歌词重复两遍就会立即背下来，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学会了很多很多的歌曲。到现在我们再去 K 歌的时候，不看视频都能把那些歌唱出来。下面这首歌呢就属于其中的一首，是在2006年荣获到东方十大金曲之一的歌曲，来自周笔畅《笔记》。这也是当初周笔畅在参加超女 PK 时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，歌词呢非常的简单，旋律也很简单，但是却被她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动听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九经典随身听，那继续要推荐的歌曲是陈慧娴第八张粤语专辑《归来吧》当中的作品，这也是陈慧娴的复出之作，在1992年由金宝丽发行。专辑当中呢，有一首歌至今也被人称道，叫做《红茶馆》，当中的粤语口白也成为了当今乐坛当中的一段经典。 红茶馆，情侣酒挤满。爱堆满，你身边伴，情侣一般，红茶杯。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，

休，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。谢谢你陪着我，有暖风在心中，何必畏惧多寒冬，不必说什么是拥有，你给的我懂。有暖风梦里头，呵护纯真的执着，爱不休，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。谢谢你陪着我，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气温在逐渐走下坡路，冰雪天也快要来了。爱车停在户外，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冻住了。车窗玻璃冻，后视镜冻，雨刷器冻，而且热车十多分钟丝毫不见缓解。遇到车门锁被冻住这种情况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吹风机对准锁芯猛吹热风，一会儿就打开了，或者用打火机对你的车钥匙烧热，然后将高温的钥匙轻轻插进锁眼里，锁眼的冰遇到高温后就可以融化了。如果车门被冻住，这种情况不太好解决，此时只要用热水浇一下结冰处，但门打开后要立即将残冰全部擦干，否则门缝会接上更厚的冰。如果手刹被冻住，在确认前后方没有障碍物的时候，挂入一档或倒档，轻踩油门前后来回尝试挪动。如果效果不佳，还可以使用千斤顶，把车辆后轮分别支起来，用脚用力踹后轮。如果轮胎被冻住，千万不要硬来，先用铁铲将冰铲除，小心不要弄坏轮胎，之后使用上述手刹的方式挂入一档或倒档，轻踩油门或靠怠速来前后尝试移动车辆，如果依然没戏，就只能默默等待冰雪融化了。如果在使用玻璃水时发现喷不出来水，那玻璃水已经加满，说明玻璃水冻住了，这时一定不要再进行喷水操作，否则会损坏喷水电机。如果阳光比较好，可以在中午时间把车开到太阳底下，打开前盖子晒晒太阳，只要玻璃水冻得不厉害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化开。如果这种方法不奏效，那也可以在玻璃水的水箱里加一些温水，待玻璃水化开后要尽快放干水壶里的玻璃水，以免再次被冻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醒各位老司机，冰雪天行车一定要慢慢慢，让车生活更美好。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红豆，回忆如困